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125集，旧情。白玉堂万万没想到，娇娇跟踪了半天，竟然跟了一个应该已经死去多年的人。展昭拽住白玉堂晃胳膊， 你看清楚了？ 就是公孙在听崔京描述之后重画的那张崔成的画像，一模一样。 那井里的骸骨是谁的？ 不知道。 啊，双生子。 展昭突然一拍手，白玉堂觉得倒是也有这个可能。 双生的话，脸上的痣位置也一样。 那邪了门了，究竟怎么回事啊？娇娇呢？ 白玉堂又看了看，就见此时那位黑衣人在一张石床上躺着休息，娇娇就站在床边等着白玉堂的指示。 让娇娇回来。 白玉堂看展昭，展昭点点头，白玉堂就让娇娇回来了。没多久，娇娇出现在了白玉堂身后，白玉堂和展昭都抱着胳膊瞧着他，娇娇歪着头看着两人。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觉得不对劲儿，准备回开封府找公孙去问问是不是那一副骸骨有问题。而此时，赵普和公孙刚刚跑到黄石玉铺门口，正好林业火也站在玉铺门口，见公孙他们来了，赶紧把身上那个玉儿带拿下来，连着兜子里的小四子一起塞给了赵普，那意思物归原主。赵普将玉儿带收了，抱着小四子，就见他正打哈欠呢，看着还挺困。 你们怎么在这儿？ 林业火眯着眼睛往前一指，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眼前的景象有那么点诡异。梅家那对双胞胎蹲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后边，鬼鬼祟祟望着远处的黄石玉铺。满木华在玉铺里正跟阿义说着什么，看着似乎是在买玉，而西古路就在对面瞧着两边，似乎是还搞不清楚状况。 干嘛呢这是？ 双胞胎怀疑他们的爹跟黄石玉铺的崔老太年轻那会儿有什么。 这个我也听说了，那他们现在想干嘛？ 双胞胎说之前跟玉铺的人有过节，去问人家不一定出来，于是就让少东家去买玉，看能不能把人引出来。如果老太太出来了，就用西葫芦往前走吓着老太太，然后他们冲出去帮忙顺便聊一下。 他们四个落一块都打不过人老太太，还吓着人，小心挨揍啊。 方案一看着的确是不行，所以这会儿准备方案二呢。 那方案二是什么？ 还没等赵普和公孙问话，就听身后有声音传来，众人一回头，看到一手拿着个纸包，一手拿着个肉包的展昭，以及旁边背着手的五爷。展昭他们急匆匆回开封府准备找公孙的，半路展护卫饿了，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这么巧发现赵普公孙他们就在路边，于是上来瞧瞧。小四子本来正坐在赵普胳膊上打瞌睡，突然闻着香味了，就凑过来问展昭： 妈妈，包子什么馅儿的？ 猪肉蘑菇馅儿。 展昭将袋子递过去给小四子，小四子伸手拿了一个，林业火、邹良、赵普和公孙都拿了一个。展昭瞄了一眼白玉堂： 你看大家都吃，你也吃一个呗。 那个是不是就是方案二啊？ 白玉堂伸手一指前面，众人啃着包子刷一声回头，就见一顶鹿王府的大轿来了，走在轿子前边的是梅天岭。 来了。 林业火赶紧一闪躲到一旁巷子里，公孙和赵普不解为什么要闪，不过众人还是拿着包子跑进了巷子。白玉堂觉得自己没在街上啃包子没什么可丢人的，干嘛要躲起来，但是还没等他想完，展昭已经把他拽进巷子里去了。五爷站在巷子里，眼前是一排边啃包子边八卦的闲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叹了口气： 哦，一手的油啊，展昭抓他手的是刚才拿包子那只手。五爷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前边展昭红彤彤的官袍，伸手在展昭背上轻轻地摸了两下。展昭回头好奇看白玉堂， 耗子，你叫我。 没啊，你接着看。 白玉堂轻轻摆了摆擦干净的手，展昭转回头继续看。白玉堂和娇娇抱着胳膊欣赏展昭背上两个油手印儿。而那一头，梅天岭和陆王府的轿子在黄石玉铺门口停了下来，原本还处在路当中的西轱辘被梅家双胞胎拽到树后边去了。梅天岭早就看见两个弟弟躲在树后边，他也是一头雾水，刚才有个影卫跑来跟他爹说了两句话，他爹就心急火燎说什么要去黄石玉铺，他就只好跟来了。 我表兄怎么来了？ 啊，双胞胎刚才让人去别院报信，告诉梅烈说当年送玉的人在黄石玉铺呢。 嗯，这点子不错，如果当年真的有点什么，表兄是要急着跑来了。 赵普摸着下巴点头。白玉堂有些无力，这俩儿子是多恨他们亲爹。轿子停下之后，就见梅烈急急忙忙跑下轿子，直冲玉铺里头。进门太着急，还被门槛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幸亏里头满木华帮忙扶了一把。梅天岭赶忙也跑进来。 爹，你小心啊。 菲儿，菲儿，你在哪儿啊？ 梅烈进门就喊。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菲儿不是叫崔苗吗？ 崔苗还有个姐姐呢，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叫崔飞。 众人正八卦，就听身后突然传来了两个声音。众人刷啦一声回头，就见天尊和阴侯正站在他们身后，而天尊和阴侯身后还站着妖长天。白鬼王看着躲在巷子里的众人，天尊伸手从展昭那儿拿包子吃，边吃边摇头感慨： 哎呀，这个老眉头看起来呀，年轻那会儿也是个风流子，这一身的风流债呀。 说完，天尊瞄了阴侯一眼，阴侯斜着眼睛看他，腰长天倒是挺公道。 还别说，老魔头倒也不见得多风流，就是桃花旺。哎，要说风流啊，还是我妹夫。 腰长天正说陆天寒坏话呢，一下子揉心口。 四丫头，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 白玉堂摇头瞧着姚长天，这里有他外婆一颗心的大恶人。 别听他胡说八道，你外公跟你似的，就是长得好看，桃花旺。 天尊戳戳白玉堂，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白玉堂瞪他： 你忘了之前你的那一堆烂桃花了？ 展昭望天。小四子吃完了包子，伸手指了指前面， 看不见了，他们都到门口去了。 众人再看，就见梅家双胞胎和西轱辘都到黄石玉铺门口围观了，展昭等人也凑了过去。就见此时玉铺里，梅烈边喊着菲儿，边要往玉铺里边冲，阿义拦着他，还挺纳闷： 哎，老伯你干嘛？ 菲儿呢？你是他儿子吗？他嫁了好人家了吧？过得好不好啊？ 哈，你谁啊？ 门口双胞胎张着嘴傻站着，梅天岭觉得情况不太对，出来问两兄弟 怎么回事。 双胞胎愣了半天看自家大哥： 那个会不会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哎， 话没说完，挨了梅天岭两记烧力，两人捂着脑门看自家大哥。赵普也凑了过来： 哎，老梅挺激动的样子，不会里头真有我表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你俩多大？ 白玉堂突然问双胞胎，双胞胎指着自己的鼻子回答： 19。 白玉堂又看梅天岭： 30。 众人张大了嘴，林业火惊骇： 你不是38吗？ 梅天岭嘴角直抽，双胞胎赶紧解释： 大哥看起来比较老。 说完又被揍。赵普抱着胳膊想心思， 侄儿竟然比我大， 你问这干嘛？ 30年前在宫里跳河自杀的那个宫女叫飞月，她死前还画了一幅鱼尾渡的图， 时间倒是对得上啊。 这时候就听玉铺里头传来一个有些苍老的女声， 我倒是谁在外面哭，原来是姐夫啊。 姐夫？ 双胞胎都看没天灵。 你们说那个宫女是30年前自尽的？ 嗯。 30年前你爹刚好成亲吧？ 哼，老不休啊。 双胞胎倒抽一口凉气，捂嘴。梅天岭扶额，小梁子在一旁摇头。 这些老头老太关系好乱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